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父母放散 火听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叶。今天北京这样阴凉的天气呢，我觉得非常的不适合上班，所以我并不是很高兴见到大家，很希望一整天都可以在家里面宅着，连门都不用出，在家里面做做吃的，或者是点个外卖，看个剧什么的。时间，就让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一天的情绪。你想听听歌吧？ 也欢迎你在微博上搜索经典969龙夜，龙马精神的龙，一晚的夜，找到22点发的直播帖，跟我们在线互动聊天，也可以在蜻蜓 FM 的龙夜直播间当中跟我一起来互动。有些事呢，错过了就是永远。有些人呢，一转身可能会问你说要不要去买点吃的。以前同桌经常一转身就问说，哎，下课要不要去一下那个小卖部什么的。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人是多么的可爱。 就是你，要和你在一起，为我什么都

说我没出息，你给我滚，我滚出去，你和我谈恋爱，你等我来伤害。想回到简单的从前，我要唱我的唱片，多年后用来纪念，在老去之前快乐无边。 刚看了一个段子呢，说不知道为什么学校发疯说六到八号禁止请假，结果呢后来才知道理由是担心他们去给高考生代考。现在大学生哪里来的水平给高考生代考嘛，早忘光了好吗？ 上面爱有万分之一天，宁愿我就葬在这一点。圈圈圆圆圈圈，天天年年天天的我，深深看你的脸，生气的温柔，埋怨的温柔的脸。不懂爱恨情愁颠倒的我们，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，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，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。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，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。离愁能有多痛，痛有多浓，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，心碎了才懂。痛有多浓，当梦被埋在江南。

可现在我会莫名的哭泣，当我想你的时候。 有人说，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的剥开我的心的话，你会发现，你会讶异，里面竟然能装这么多的男明星，起码有一座万人体育馆那么多吧？心太大了，朋友，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呢？ 谁会先知道可能会有多少？去掉一半的自己，然后互相撞击，没想到更好，我有双份。赏你赞美我，挑战你解决我，享受中看到真正的我。爱让我们彼此相信，用自己去爱人，个人想要的东西，有一半已经成立，准备随时能继续，不贪心不委屈，有创每一个遭遇都跟自己有关系。没那么故意，但是我要亲身经历，越自己越好，当我和你一起欣赏你赞美我，挑战你解决我，你还手什么都有不同。爱让我们彼此相信，用自己去爱人，搞定想要的东西，有一半 在地铁上呢，我看到两个小朋友就是打来打去的，就打着玩的那种嘛。然后有一个小朋友呢，他就说：“你这是校园欺凌，你知道吗？我等一下发到网上你就红了，你怕不怕？”然后另外一个小男生就说：“你以为我怕啊？你要是让我火了的话呢，我就是网络暴力受害者。”我当时就整个人震惊了，就觉得天哪，现在小朋友都那么厉害了吗？这些词儿都从哪里学的？感觉就是完全不需要担心现在的小朋友。 若这一束吊灯倾泻下来，或者我已不会存在，即使你不爱，亦不需要分开。若这一刻我竟严重痴呆，根本不需要被爱，永远在床上发梦，余生都不会再悲哀。人总需要勇敢生存，我还是重新许愿，例如学会承受失恋。明年今日别要再失眠，床褥都改变，如果有幸会面，或再同伴新婚的盛宴，惶惑地等待你出现。明年今日未

天北京阴天嘛，然后很多人的祝福是这样的，说希望高考的孩子们呢，高考这两天都能赶上阴天，希望去考场的路上不堵车，希望大家发挥正常，也希望你们能够跟一两个认识的人在同一个考场，就为了抬头有个熟脸，让你们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，希望你们能够以平和的心态做完最后一道题，只有不会的题目没有错误，交上一份完美的答卷，希望不要再给你们的人生留下任何的遗憾，高考加油咯，愿此去前程似锦，再相逢依旧如故。 谁的我才像是你，也许他伤了你的心，也许你怀疑他的情，这天导致我们分离，太多爱自己在一时激情，太多人放手在一时任性，谁又真的了解自己，谁又真的问过自己，需要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，我这个你不爱的人还单身一个人，守在感情门外成了又成，你又何必来敲打我不安的心门，我这个你不爱的人还单身一个人，每日每夜心和回忆抗衡，你就不要来触碰我的疼，让我一个人穿过爱背后的伤痕，太多人放手在一时任性，谁又真的了解自己，谁又真的问过自己，需要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，我这个你不爱的人还单身一个人，守在感情门外成了又成，你又何必来敲打我不安的心门，我这个你不爱的人还单身一个人，每日每夜心和回忆抗衡，你就不要来触碰我的疼，让我一个人穿过爱背后的伤痕，这个你不爱的人还单身一个人，守在感情门外成了又成，你又何必来敲打我不安的心门，我这个你不爱的人还单身一个人，每日每夜心和回忆抗衡，你就不要来触碰我的疼，让我一个人穿过爱背后的伤痕， 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，别忘了可以在微博上搜索经典969龙夜，龙马精神的龙，一晚的夜，找到我们的直播帖，在这里聊聊天吐吐槽。如果你是新人来报道的话呢，我们的龙虾团会盛情款待你，以后我们的龙虾团就是你的人了，欢迎光临我的小宇宙。晚上呢不适合想太多，也不适合做任何的计划，听听歌就早点睡吧，您内轻轻地跟你说一声晚安，我们明晚同一时间22点不见不散。 还记得那一次你将你的手

浪漫的诗篇，哒哒哒。 我们一起看流星，环绕世界奔波。 彩虹桥拥抱，在雨的轻轻飘。 我们一起看大海，聆听世界的美好。 你是我手心的宝， 我是你梦中的岛。 Fall in love, fall in love. 修千世才可同舟，修万世方能共济。芸芸众生里，没有谁是谁的唯一，却总有人是你一生心甘情愿的迷失。 遥远的记忆，江中的月影，和秋风泛起的青丝，灵性的女子，手心的发丝，所有的固执转眼凝视千年。赫赫又沥沥，来来又去去，像无法自控的棋子，相望不相相聚不相依，这是否一场轮回的过失？前世今生的痴，问谁可以洞悉？难道此生此际，只是同舟未能共济？前世今生的痴，问谁可以洞悉？我愿把我此生再缘来世，相知来来又去去，来来又去去。谁可以洞悉？

是在几年以后，我的温柔不在，你也有了别的念头。有天我们在街头 面目和顺的分手， 你立即买瓶酒庆祝重获自由。 重获自由， 我白天在街上随便走走，女生到处逛逛，交了群狐朋狗友，有个漂亮的小母狗，还做了几天你的女朋友。她和一位圣伯纳私奔，一起到了琉球。后来你天天借酒浇愁，穷困潦倒，睡在臭水沟，半梦半醒时想又想的眼泪流，才发现你是只思念我的流浪狗。时间真的是一个温柔的杀手，差得往日情爱居然片甲不留。 是突然袭

天使在地下铁入口跟我说再见的那一年，我渐渐看不见了。十五岁生日的秋天早晨，窗外下着毛毛雨，我喂好我的猫。6:05，我走进地下铁。我最想看见的是什么？穿越地心的另一端，会不会刚好有一片盛开的玫瑰花园？有时候，我觉得世界是没有边界的。跟你说声谢谢，谢谢你一直陪伴着我。 小小的光亮就足够在黑暗中指引方向，微微的眼神却能够推开孤单得到温暖，轻轻的歌唱若有情就能让人打开心房，淡淡的情感有时候却能绵绵不绝不断。多希望我是盏烛光，在你需要的时候发亮。当你迷失指引方向，让你脆弱时不再迷惘。我的心是一片海洋，可以温柔却有力量。在这无常的人生路上，我要陪着你不弃不散。 叔叔 你好，这个是甜甜乐团的第三首歌，它叫做爱情的墙，很苦吧，希望全中国的人民们都会喜欢。 我要搭上北方的快车，头也不回。 三层十万，我只杀了爱情啊！在北风吹起的时候，加入我们的队伍。 杀了正义吧，反正杀了谎言吧。好在北风吹起的狂野中，唱着你啊。 Thank you. 说选择重新来过，我相信你还是我的幸福，就让我坚定地听你说你爱我。 有一天当世界末日，那时候没有灯，没有光，没有你在身旁，没电话，没有美衣裳，我不怕电视上太多无常，一刹那 很可能分开两个地方， 很可能分开两个地方，有什么离开你的目光更安详，你最能感动吗？闭上眼睛灵光再现一点头， 如果说没有 你最能了解我，到底想跟真心苦不用说就 在黑暗中指引方向。 歌唱，若有情，就能让人打开心房。淡淡的情感，有时候却能绵绵不绝。 慢慢化解你心中